大匪直播啊，大匪直播，今日冇直播啦，因为咧，我妈寻日有啲事入咗医院，咁咧就，唯有晏昼录啦，录完之后今晚都要即系睇睇佢啦，老人病咁，应该冇咩事啊，不过都有啲担心啦，咁始终都91岁，咁啊就出年2月就92岁啦，咁啊，其实做呢个节目咧，一般都系做啲广告啊，卖下嘢啊，讲下生意啦、啊。其实咧有几样嘢想讲嘅，短短地啦。我大陆有间公司，有港珠澳过大桥嘅位卖，因为原来咧上个礼拜咧，上去倾咧，即系倾啦。有啲嘢上去搵佢哋方便啦，咁佢就话原来佢hold起咗一扎牌，几千个牌呢，港珠澳大桥嗰个牌呢，即係返大陆嗰个牌呢，中港牌呢，佢hold起咗一大扎，咁当然有势力人士啦，咁佢话如果你有老友嘅搵我啦，咁都如果以中港牌嚟计呢，如果走呢边呢，深圳就好平，但唔知有冇用啊，港珠澳。咁如果真係想搵，或者真系想申请，系真系你唔好打电话嚟，我问下咋，咁真系唔好啊！因为我真系冇办法应付到呢啲网友嘅。因为如果你真系有兴趣，咁我咧就集埋一班，跟住咧就约佢哋，你哋自己上去倾。我唔系卖永念亭，我唔系卖马来西亚楼啊，我都冇关系，我唔赚钱，但我要介绍俾你。但系就人哋都系实实在在一间好庞大嘅保税公司。佢系手执住有一大扎牌嘅，咁啊呢一次分到出嚟，咁如果真系有需要帮到你嘅，咁你哋自己搞得啦，即系呢啲钱我冇本事赚，我亦都冇本事跟吓，咁约唔到价钱我知嘅，咁但系你哋自己倾啦，起码咧就。啊！你唔使喂呀，我改倾你，到时咪台有台底。咁我话俾你听，呢啲唔系我风格咯。咁实实际际几多钱你倾？但系真系你哋系嚟申请，唔好嚟问下。喂，你唔好真当我之前曾经帮网友搞过几单嘢，个个都系走嚟问下。喂，大佬唔好玩啦、啊！即系我啲时间都系时间，不过咧佢话有冇人介绍啊？咁我本身都同啲生意佬。建筑行业睇下佢哋有冇需要嘅。如果有需要嘅早啲啦，因为佢都话咯到而家已经有20几个有啲人出新车20几个牌已经出咗去啦。第一件事啦。第二件就係冬季美食节如果有兴趣嘅就上开嚟买嘢，咁呢就顺便攞啲飞啦，原来呢除咗啲飞咗仲有呢个婚纱展嘅，係同一日开嘅，都喺会展另外一边。咁我哋好多呢啲飞嘅，如果有需要可以同我哋呢买开嘢上嚟攞。第三样嘢就係、是、呢冬季美食节呢都多啲嘢买嘅，但係呢有一样嘢呢上个礼拜讲咗，但系今个礼拜做唔到啦，就系、是、关于牛肉面同埋嗰个素丸，因为咧夹我食唔到一只货柜，咁啊唯有咧就夹柜咧就赶唔到船期，咁啊唯有喺过年前先嚟啦，因为圣诞节赶唔到啦，冻仓嘅问题，咁唯有就卖韩国鱼蛋顶住先啦，咁到时有啲韩国鱼蛋啦，咁啊。最主要就係有嗰啲蝦乾啦，即係蝦頭啦，都有啲人呢走上嚟網台呢買開嘢買食嘅，咁同埋呢啲果乾啦都多嘅，因為呢就有機冇添加健康食品啦，我哋都話標榜做健康嘢啦。咁呢仲除咗咁之外呢，我哋星期二得到就2周年就三月份暂定第一个星期六就搞网聚嘅。咁其实呢就唔好似上年咁叫好多人嚟，10多位啊，冇㗎啦，几围啦。 因为呢搞呢啲太多啦，而家其实个个礼拜四呢都有啲网友走嚟食饭啦，咁咁呢就同阿 Tony 商量过，咁呢我哋呢就详情公布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本身会喺嗰个时候应该做咗六隻嘅健康产品嘅，就係、是、四小宝、敏迪、嗰、那个叫肝宝、健脑呢就今个月尾会出㗎啦，做埋。跟住出呢就痛风嘅痛清。跟住仲有一隻嘅。咁就六隻啦。如果你哋手头上上嚟呢，我哋送啲健康解码啲书俾你睇，等你了解一下呢，嗰本书有写嘅。咁就六样嘢。咁我哋呢就想每一种病就搵两三个人啦。咁加埋可能抽啦，抽十个啦，你有呢种症系严重嘅，咁我哋呢就赞助你食。你当糖食都冇所谓，依住嗰个方法食。咁我哋呢睇下你几个月，咁我哋会一月开始。咁呢就睇下圣诞前后公布啦，啱啱同阿 Tony 讲咗。咁如果呢你哋食得好，系真真正正帮到你嘅呢，咁你哋呢网友现身说法呢就喺网聚嗰日，咁呢你又同我做一个见证啦，睇下系咪帮到你，尤其敏迪同肝宝啦，四小宝呢啲啦，食咗之后你哋系咪真系能够呢帮助到你哋嘅病情啦，同埋会好咗啦。即系我哋唔想我哋讲，咁但系咧有多网友成日问我有冇得特价平啊？如果特价平，不如我送俾你食。咁我哋而家咧就下个礼拜啦，下个礼拜可能星期二得到做节目嘅时候就讲啦。咁我哋亦都揾到啲拍档做嘅，做呢个分销嘅。咁一月份应该全面做啦。咁睇下做成点囉，咁但係呢就反应好好嘅，好似我哋而家同邮局嗰边傾咗，好似呢类型嘅嘢，英国啊、加拿大啊、澳洲啊、纽西兰啊、美国啊，都有啲网友呢就同我哋买，十樽十樽咁买，咁我哋其实一个礼拜都有两三次呢就寄过去俾佢哋囉。咁邮费就佢哋俾啦，因为真係微利，即系唔系赚到好多钱啦。咁但系咧就正常价钱咯。咁如果咧想嚟到冬季美食节同埋今年年宵，咁咧就落嚟探下我嘅，我会喺度嘅。咁啊，我会咧就有啲coupon 啊送俾你哋嘅。咁如果你呢买我哋嗰啲所有嘅用品呢，你哋都会有嘅。咁另外呢，因为呢就圣诞节，咁我哋呢就有留咗24套嘅套装，就係、是、无 return， 即係无法再生咁解喺韩国。咁呢嗰个礼品装呢，我呢就留咗留咗48套呢，就喺汇钱嗰度呢就特价卖嘅。咁嗰几套嘢呢，咁呢我哋而家呢就标880蚊。咁如果你嚟买呢，咁呢就买两套就送返支 JW 洗头水。咁如果有兴趣嘅，咁因为嗰啲呢係女人啊年纪大用嘅，个头皮啱啲嘅，咁你哋可以嚟嘅。咁呢就节目做到呢度啦，因为都系咁啦，冇办法啦，因为今日即系屋企有啲事，即系觉得阿妈有啲事，咁都要啊，咁啊做人仔女都要嘅，咁因为前晚咧都基本上冇瞓啦，因为前晚都成晚，因为年纪大又唔想去急症室啊，因为有急症室咧就坐天光，咁不如瞓醒先啦。咁寻日朝头早出支十字车嚟送咗入医院，咁而家都未知咩事咁。老人病啦，咁一阵间过去睇佢啦，咁所以呢就今日提早做咗呢次节目啦，唔好打空窗啦。所以如果你想冬季美食节过嚟啦，咁上嚟呢个网台买开嘢仲有两个礼拜时间，咁有啲婚纱展同埋美食节嘅入场券啊，少少地啦，虽然20蚊咁一张，咁你哋可以过嚟攞嘅。咁第二呢就係return 毛嘅洗头水啦，咁你哋啊 买两套送多支洗头水，咁里面有支精华素嘅，咁抵嘅，韩国嘅咁，咁全世界嘅认证，包括大陆嘅认证标签都有噶啦，呢支洗头水，连埋精华素，连埋旅行装，咁另外咧就，本身我哋而家做紧啲金啊，同埋嗰啲咪橙啊，同埋呢个木瓜嘅生果干，咁咧就到时咧就会多五种嘅，全部都系有机，嘅就健康啲啦，冇糖嘅，冇加糖嘅，就晒干佢系咁就咁噶啦。咁另外啲虾头啦，啲虾头真系好食。MJ 话头好似食白粉咁，屙完一包又一包。咁啊有价嘅嘢咯。咁啊另外就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咧，留意下个礼拜啦。咁我哋咧就可能就揾几个网友或者个屋企人啦，系有一啲症状嘅，咁我哋定咗几个症状，譬如哮喘啊，或者系湿疹啊，或者皮银屑症啊，或者有乙型肝炎啊呢啲咧，咁我哋可能赞助佢食两个月，大剂量嘅两个月，咁睇下佢效果点啦。咁如果你做好嘅就网聚嗰日三月份，我其实唔知几多号噶，不过今日定咗第一个礼拜六，咁我已经同阿真 B C 啊，同阿 Raymond Wong 都讲过 ，Raymond Wong 可能赶唔到啦，咁我都叫佢同其他人讲，睇下咧成，咁我亦都同台湾黑白讲嗰两个主持咧讲咗，希望佢哋翻嚟啦，咁大家一齐食餐饭咯，就唔会摆好多噶啦，因为咧搞网聚次次都唔知点解咧预咗几多人报晒名，临场咧又多咗好多人。咁咧搞到好麻烦，即系咧因唔到啊，地方问题各样啦。咁定咗地方，咁可能呢次咁啊主持当两围啦，咁五六围啦，十围楼下啦，即系唔好咁多人，因为搵啲好啲嘅地方食饭啦。咁如果我呢几个月赚到钱嘅健康产品赚到钱嘅，咁我又补贴多少咯。节目就做到呢度噶啦。咁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咧，我就翻大陆，下个礼拜五六日咧，我就过去呢个台中揾阿杰大、杰拉德同埋老温有啲嘢搞，咁咧就尽量啦。讲到呢度，拜拜。